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会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找到北京时间 APP 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嗯， 今天是 Friday morning， 今天是周五啦。 礼拜五，我们两个跟大家聊过，我们是周末的象征啊。基本看到我们两个早晨陪伴大家的时候呢，就会啊， 我们是周末吉祥物，对吗？ 周末吉祥物。对，然后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呢，同样是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然后还是由爽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今天的特别节目呢，同样是我们和团市委合作的这个青年榜样的环节。那昨天呢，我不知道这个小伙伴们有没有一直看完我们的节目哈，反正一直在陪伴我们的小伙伴呢是挺感动的。昨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基层教育啊，来了这样的两位青年代表，他们在这个基层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这方面，我觉得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爱心还有努力，然后也取得了非常有这个有建树的这样的成果吧。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领域。今天我们来了两位青年代表，同时他们也是两位新时代的农民。我们来期待一下， 我们来期待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么我们跟大家分享属于这个周五的早间的资讯。 嗯， 首先上来呢，先跟大家说一些轻松的事儿哈。 没错， 这个快到年底了，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贺岁档，对吧？ 贺岁档，对， 这个应该是电影扎堆的时候 啊。没错， 现在怎么觉得一年到头电影都在扎堆啊？ 哎，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啊， 好事儿，说明咱们的这个国产的票房啊和这个电影市场确实是非常的火爆。 哎，没错，而且今年又是有一个啊量级的增长啊，口碑上然后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年的这个贺岁档，是由我们国产的这个电影啊唱主角的， 是吧？ 啊，芳华看了吗？ 还没呢。哎，芳华应该是今天上映，对不对？ 对， 是12月15号。 哦哦，对对 对, 对, 对、 啊。所以也是告诉小伙伴们，如果对这部电影感兴趣，对咱们的冯导有信心啊，今天可以开始去买这个芳华的票了。 啊， 我一定会去看的。 对，因为我是看到之前有朋友可能去看了这个提前的这个点映，就是发了各种各样的文字啊，还有现场的一些照片啊。 评价如何？ 我认为是评价是非常高的， 是吗？ 啊，所以说我也是非常期待。 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对，然后 也同时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提到 芳华的导演啊，冯导，冯导现在是导而优则演，对吧？这个据说贾樟柯的新电影《江湖儿女》昨天公布了新的演员，冯小刚、徐峥作为演员加入。 哎呦，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是吧？哎，你看老炮儿了吗？ 老炮儿看了， 看了。 对， 冯导演的特好。 对对对，就看老炮儿的时候呢，我是这样，就电影院里边还是就是毕竟是一个公共场所嘛，对吧？就是不太好意思，就是过于的表现自己的。 你想起来站起来叫好， 激动的起，哎，对，就我恨不得拍桌子或者拍着大腿，然后就是啊，但是在那部电影收官的时候，什么叫收官的时候？就是放映完的时候，在这个电影院里还是为数不多的啊，听到了大家不约而同的响起了掌声。 哦，是吗？ 对啊，通常我们听到这种就是掌声，比如说这种你听相声，看剧、看话剧， 就是有真人演员的时候， 对， 哎，我们会给这个演员的辛苦的付出一个掌声。电影院里比较少听到， 比较少见到这种情况，但是在老炮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是看到了，至少我看的那个场次，是有这样的情况。 那冯小刚导演呢，也是曾经凭借主演的电影《老炮》斩获了第52届金马奖的影帝呀， 没错， 说明这个导而优则演，这转型转得不错。 对，而且和这次和徐峥也是一位导演， 对 啊，要合作这部影片。 这次合作的这部影片呢，是贾樟柯的新电影，叫《江湖儿女》。那这个故事呢，起始于2001年的山西大同，目前已经开机拍摄了。据了解说，这个影片呢是以一部公路片结构拍摄的犯罪爱情片。内容感觉 也很吊人的胃口。 是的。我们通常经常会见到这种演而优则导的演员，对吧？就是哎，我当了好多年的演员，这时候我开始转型了，我变成导演，变成制片人，对吧？比如说这个徐静蕾呀，比如说这个，其实徐峥一开始是演而优则导的，对吧？ 对， 这个冯导，咱们冯导是逆着来。 对，冯导，然后这部电影其实目前是没有过多的消息披露出来，是吧？我们只是把这个消息先暂时的分享给大家。 这不是刚刚开拍吗？ 对对对，刚刚开拍，可能陆续呢会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媒体探班啊，还会有一些比如说相应的物料出来之后啊，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部影片，然后有一些消息呢也会给大家带来。 最近有一个词儿特别流行，昨天晚上跟几个闺蜜聚餐哈，我们也聊到了这个话题，叫佛系。 佛系，其实昨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跟大家提到了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文章啊，说什么90后怎么样了，其实 第一批90后， 对对对，其实那些文章呢，大多也都是源自于最近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然后这个爽爽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佛系它其实前段时间它就是源于一个淘宝的一个事件。 对，这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展现的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状态，说的就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吧，对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的在乎了啊，不是那么的在意，然后呢，这个情绪的起伏也变得非常的小，就是对很多事情都有一种云淡风轻的，哎，就是非常应和这个佛系的第一个字儿，哈哈，就是有一种这个任看乾坤倒转，他在那儿就是纹丝不动， 岿然不动， 哎，对对对，这种感觉。 对，就比如说什么， 主要说的是情绪上。 对，就比如说什么老板教我点什么事儿啊，就是好啊，教给我了之后，那我就办呗， 对吧？反正我什么办好办坏的，我就给你完成就行，我也不太求什么质量啊。你比如说恋爱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咱就固定两周半个月见一次面吧就够了，其他时间也挺忙的，见一次面也挺累的，啊，大家会处于一个这样的生活状态。 我前段时间不是休假吗，然后呢我就坐船，我就发现这么一现象，就是现在坐船的人啊，就拼命往前挤的那些人，哎，都不是年轻人，年轻人一个个都倍儿淡定，然后上飞机的时候也是 啊， 就是都不会提前去哎排队，然后他呢是就是啊，基本上人都走差不多了啊，他拎个箱子溜溜达达的过去，反而是这个提早去排队的，哎，年龄偏中老年比较多一些， 偏中老年 啊，所以这也反映了咱们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对很多事情有点无所谓，然后不愿意就是怎么说呢，往前挤啊，不愿意有这种很奋起的感觉吧。 对，其实这个有一个分析，就是啊，说这个，因为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啊，是特定的把这个矛头指向了90后，啊，90后其实现在应该是正生龙活虎的时候，但是出现了这种比较反差的这个生活状态。 我也看了相关的一些文章哈，就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系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哪儿，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 没错 啊，大家之前排队要挤，对吧？ 对， 怕公交车上不去，怕地铁上不去，这都是因为物质还是资源相对匮乏，大家有的时候要争先恐后才能够哎得到就是自己想要的这个位置，或者说要的这个资源。但是现在呢，这90后咱们都说，对吧？家庭环境也好，社会环境也好啊，什么都是一来顺手，对吧？饭来张口，有点这意思，所以大家呢，这个好像欲望值变低了，所以大家也很多人把这个佛系啊和这个低欲望社会，就之前我们形容日本国啊，叫低欲望社会，和这个相联系起来，然后呢引发了一些忧虑啊，说这种低欲望的情况呢接下去就会接连的出现一些现象了，比如说佛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就会怎么样呢？很多人不愿意谈恋爱了，嫌麻烦。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就大家约定啊，咱们两周三周见一次就可以了。 是的 啊，对，你到时候会不会大家就是连微信都懒得发？ 很多人不愿意结婚了。 对对对，没错， 不愿意沟通了。然后愿意宅着。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80后来讲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是相对于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孩子们，啊，那你比如说80后，甚至说70后来讲，那个时候很多事情，一年到头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盼头的。 是的， 啊， 盼着过年， 哎，盼着过年，盼着能够放炮，盼着过年的时候才能够穿新衣服。啊，就是现在这些东西都太普遍了，这是我生活当中不需要去考虑的事情。 是的，所以这个佛系呢，就区分出了很多这个不同特定的角色。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佛系的买家，这个针对的是网上购物哈。佛系的买家他的一个画像是什么样的呢？说这些买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有这样一种现象啊，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呢就不找卖家咨询，尺寸大小色差自己研究页面搞定，买到东西后呢发现不合适懒得退换啊，主要是觉得沟通和寄快递太麻烦，凑合着用也就算了，然后买回来的东西呢就落那儿吃灰啊，然后从不会理会店家的好评返现小纸条，买东西呢从来都是到期自动确认，基本不写评价，这怎么这么像我呀？ 这个其实我觉得偶尔这样也是正常的现象啊，我觉得这个现象首先我觉得没有必要过于去放大，啊，因为这个其实有这个权威媒体啊，就是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呢，因为现在毕竟就我们要去弘扬我们的这个正能量，我们年轻人是非常有冲劲儿有活力的，他们代表着这个祖国的未来啊，就是如果说这种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啊。所以说有权威媒体也发文，然后这个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 是的，人民日报也关注到了这件事儿， 哎。对对对，没错。 也针对这种现象呢有了一些评论。我觉得呢事儿分两边看吧。 啊，怎么说， 首先我们就说这个佛系的来源哈，说明咱们的生活好了。 哎，对， 说明大家的物质匮乏感低了。 嗯，对， 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我觉得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嗯， 对吧？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 嗯， 必然的一个阶段。 嗯， 说的是这个佛系呢，你往坏了说，可能是就是这种无所谓，对吧？不上进。 哎、对。 但是往好了说呢，是这种怎么说呢？内心的一种淡然。 对，也可以这么说啊。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昨天跟大家去聊的时候，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啊，大家不必要把某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某个群体或者说某些事情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定的做法，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去放大，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忧虑。 嗯 啊，就是如果说哪怕真的有年轻的朋友现在对生活可能精神头不是那么特别足啊，或者在某个阶段啊有点这个负面的情绪，有点负能量， 嗯 啊，就是没关系，我觉得调整调整都会过去的啊，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大。 嗯，就是不要把任何的标签泛化了。 对， 大家也看到这两天我们推出的这个北京青年榜样的这个系列节目哈、 哎嗯、 这里边的年轻人很多都是90后，他们都可有干劲儿了。 对，没错， 对、他们一个个都特别反佛系。 所以说，然后也这个请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这个关注我们最近啊会持续的跟青年榜样、 嗯 啊，有这样一个特别节目啊，很多青年榜样会带着满满的正能量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 好，送给大家这个早间的第一首歌，我们马上回来。 Please don't see just a boy caught up.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 damned, 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星光大道丹尼啊括弧场控啊，我这是你的这个工种吗？他跟我们打招呼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然后我们的老朋友猜地的瓜啊，刚刚我们分享这个所谓的这个佛系生活的时候，啊，频繁跟我们互动，他说是的，是这样，对对对，全中，我也全中。菜地的瓜， 你是不是被佛系了？ 菜地的瓜，咱这位老朋友，他是90后吗？我记得好像不是吧？ 哎呀，菜地的瓜，好久不见你啊！ 对， 很想你啊， 很想啊，就是。就我觉得这跟年龄段没关系，就什么年龄段，咱都应该活得挺有精神头的。 是的，是的。 啊，然后小川儿，啊，昨天也是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川儿，给我们送来了三个小太阳啊。不知道小川同学最近的生活状态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有佛系的这种趋势呢？ 看他这么多太阳，这么阳光哈， 啊， 好像是没有。 啊， 我们看到金刚战神马明说，听这首歌好冷啊，为什么呢？这首歌叫《失落的星星》。 啊。 是有那么一丝丝哀伤哈，待会儿送给大家稍微阳光一点的歌。 嗨，我们就是顺着所谓的刚才那个佛系的话题给大家，就情绪是保持一致嘛。 菜地的瓜说背了，背佛系了。我们顺着这个佛系这个词儿哈，继续再说在深圳发生的一件事儿。其实我前段时间休假也在深圳待了2天吧啊，我特别喜欢深圳这个城市，现在是越来越喜欢了，觉得这个城市特别有活力，总是有一些很新鲜很先锋的事情在发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深圳有这样一个非常新锐的空间啊，开放了，是一个专门给人发呆的这样的空间，24小时免费开放，供人发呆。 对，就是说在这儿呢，只要是你不影响到别人，啊，在这个空间当中，你干什么都可以。 是的，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视频。 帐幕这个词出自圣经。引申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在旷野中的一个庇护所。这个空间的主人是一位基督徒，也曾经是弹唱的歌手。最开始没有见面的时候，就通过一个电话跟我说了，希望做这样的一个空间。 帐幕所处的这个大环境是在深圳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压力极其大的地方，落魄失意的时候，如果来到这里坐一坐，还能找到内心的平静。 这里24小时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来听音乐静坐，没有人会管你。有的上班族连续一周每天都来，有的人会在这里哭，有的人喜欢夜晚在这里坐着，还有离家出走的少女，好几天都睡在这里。有些时候我就很偶然一个机会，就是跟朋友去了一个有音乐表演的这么一个教堂，我们在那现场去感受了一下有音乐有乐队教堂的氛围是怎么样的。回来之后我们就有一些想法，那我就勾了一些草图，就约了主人过来，就大家一拍即合。帐幕是由旧厂房的一部分改造而成，300平米的空间，它的外部保留了原厂房的一个蓝颜色， 设计了一系列的体验空间，从门口的走廊到门厅，再到过厅，经过一些特殊设计的门洞到达主厅，感觉到豁然开朗。听到音乐，看到光射进来，然后你不自觉的就安静下来，在这里找个地方坐下。 主厅中有几排长椅，旁边是一个音乐演奏区域，每逢1、3、5、7会有乐团来演奏音乐，乐团很容易成为视觉的焦点，所以用一道百叶隔断将主厅和演奏区域斜切开来，竹钢百叶的角度和间距是经过反复推敲的，人们只听见乐队的声音，但并不能看到彼此。平时就循环播放2首赞美诗， 有乐队的时候和没乐队的时候，音乐是永远存在的。我们把这个空间处理得极其的简洁，人坐在这个空间当中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但是通过光线的自然的连接，感知时光的变化，回归一种内心的安定。有一个人，他说，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段视频这个空间特别的佛系呢？ 这个空间我就刚我也想说这个话，就这个空间吧，特别符合刚才咱们的话题。咱刚说完了，刚反对佛系，咱给人找一地儿。 就是这个，首先这个空间啊，特别大，特别空旷。 对。 然后呢，摆设特别少，和大自然的这种对于光的这种处理哈，都是非常巧妙的。然后这段视频的这解说呀，也是特别佛系。 对，就是大家不紧不慢的啊，就比如说。像花椒直播平台小川网友跟我们留言，他说小川川总是在强颜欢笑，这期节目正能量好像在专门说给我听。 那我们微微一笑就达到目的了。 对，没错啊，我们是给大家带来很多新鲜有趣有营养有内容的啊资讯和消息，就像我们的口号一样，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嘛。 而且要给大家很多的力量感。 对，没错，传递满满的 正能量。如果你这个在生活中感觉到了一丝疲惫，感觉到了迷茫，来我们这儿洗刷一下。 对，这个可能有新来的这个网友可能不太熟悉啊。这个作为我的搭档啊，王爽爽同学，原来他是叫大爽汤的啊，就经常上来之后呢，先给大家先就节目还没开始，先给大家先灌一罐鸡汤，让大家就是早晨你迷迷糊糊的砰就醒了，知道吗？ 叫我大爽汤的同学已经很久不出现了。 大爽汤啊，是不是改名了那哥们？ 啊，不知道，应该是天哥吧？ 是吧？ 我们的老粉丝哈，很久不见到天哥了。 对对对啊，一提好像还真是。对。 刚刚我们跟大家播放的这个视频哈，是在深圳，这个创意的这样一个空间，专门让人发呆的啊。我给大家念一念，就是这个空间的设计者哈，他之前设计的时候，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希望有一天你们走进我设计的房子，留下你们生命中一小段微不足道的轨迹，但它却会成为你心中特别的记忆。后来这个空间真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后面我们没有播完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呢，这个空间每天都会有人去发呆，有的人在那儿坐着，有的人是在那儿工作啊，有的人是在那儿甚至在那儿睡觉过夜啊。 那 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离家出走的这个年轻人，还有这个失恋的少女来这个地方一个人默默的哭泣 啊， 就是它承载着一个城市里的一种独自的思考，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当你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当你想静静的时候，你可以来到这个空间。 对，反正刚才跟大家就是我们针对佛系的这个问题啊，提出了一些反驳的观点啊，然后也给大家就是生活当中算给大家打了一丢丢鸡血啊，给大家传递一些正能量。但是我觉得这个空间来讲，还是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提供了很多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是的， 就是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比如说心里过不去的坎儿，想自己静一静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空间能够自己去把思绪捋得很清楚，让自己能够解脱出来。非常棒。 而且我觉得一个城市已经有人开始花心思给大家发呆，专门创造一个空间，说明什么呀？ 说明 咱们的生活真的好了。就是那些必需品啊，已经这个比较丰富了啊，现在开始解决大家的一些这个小心思小情绪。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花椒的网友隔壁的小糊涂他说想静静了，想静静你就去找静静嘛。 你给静静打电话， 给静静打电话，要不你就去这个静静他们家门口，然后去喊静静。菜地的瓜他说天哥从七夕脱单之后就没回来，哎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 祝福他， 祝福天哥 长长久久。 哎，长长久久。但是呢，你这个不能那叫什么？怎么说？重色轻友， 重色轻友， 重色轻友， 重色轻友是人类本能。咱们在节目中分享过这事儿。 不是，然后这个菜地的瓜啊，你也可以 帮我们转达一下我们对天哥的思念，也欢迎他带着他的女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9，马上就要8点了，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晨的微微一笑。 哎，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在这个周五的早晨，是我和孔文陪伴大家，这里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微微一笑。 你是王爽。这是我的搭档王爽啊，我是孔文啊。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刚刚在这个花椒平台上，战神马明问我们说山山水水干嘛去了，山山水水需要休息啊， 很累吧。 明天山山水水就回归了啊，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是有2对主持人，会有我和孔文还有山山水水交替的啊，轮流的来陪伴大家。 刚才我们这个表示对我们的老粉丝天哥的思念，蔡记的瓜，他说行，我给天哥带个话。哎，好嘞，那回来我们就期待一下天哥的回归啊。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早间的资讯哈。接下来跟大家说的事儿呢，是说这个公安部啊，近期发布了48张图啊，专门做了48张图。这48张图呢，是最强防电信诈骗的这个秘籍。 对，电信诈骗啊，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收没收到过，比如说什么短信呢？ 特别多 啊，微信呢？ 太多了， 太多了，是吧？就是，但是， 这个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有没有真的就是上过当的？受过骗的， 对， 来把你们活生生的例子讲出来。 对，或者说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防骗的这个高招？你看，比如说，我是接到这种不明身份的、不怀好意的这种信息之后，我就大概扫一眼，然后就直接删除啊，我也别留着，这是我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基本什么都不信， 我也是， 对吧？ 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选择吧，但是我确实也看到过，或者说听到过周边的一些人啊，尤其是这个 受骗的情况， 对，尤其是中老年的啊，这个女性比较多，然后呢，这个真的是上当受骗的啊，比如说我爸爸就接到过这种电话，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对， 有一天突然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 闺女，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对呀，怎么有人说你被绑架了，问我要钱呢？ 哎，这个招还不是特别新鲜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骗子们，这骗术真的也是 五花八门， 层出不穷。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公安部做的这48张图。 对对对，看一看啊，我们给大家找出来了这样几张啊，你比如说这个第一张给大家图片啊，有说这个 QQ 冒充好友诈骗，大家想想有没有，微信冒充公司老总诈骗， 有没有 说小王啊，有个工程款需要打，赶紧转到多少多少多少。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微信冒充代购， 嗯， 啊，这个应该是比较普遍的。 对，说我这个有海外代购，假一赔十，我家肯定是全网最低价。 哎， 然后你买了之后呢，他又以各种这个被海关扣下要加缴关税为由， 嗯， 要求附加款项。 嗯，嗯，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啊，还有啊，就是伪装身份啊，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想到就是，比方说这个，嗨，你好，说你这我知道你是我的什么忠实粉丝，我是某某影星某某歌星啊，我但是突然遇到了一点点困难啊，只需要一点小钱你就可以，然后后来我把我的专辑啊什么把我签名寄给你，谢谢你的帮助。 嗯， 啊，还会有这种就是。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在贵阳的一个姑婆吧，接到过这样的一个电话，然后就一上来港台腔。 没有啊， 没有哦，你猜我是谁哟？ 你猜我是谁？哦哟， 但每个人 你谁呀？ 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容易上当受骗啊？处于心里有这样一种，就是小害怕，就是怕自己的老朋友自己没听出来啊。这时候呢，就玩命猜呀，说。你是不是那个王老板呢？你是不是那个赵总啊？然后对方这时候就说：“对呀，这么多年没见，你还记得我？”然后他就会，哎，吊着你，让你抖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后你呢就信以为真了啊！我听说过很多这样的事儿。 哦，好啊，我们再给大家继续啊，打开这个图片，说这个电子邮件。 嗯， 中奖， 嗯， 诈骗， 嗯， 大家 特别多，说某一个电视节目啊，摇奖摇到你了， 对，啊，没错，还有就是娱乐节目当中，说你这个参与某某娱乐节目啊，抽到了多少多少现金红包，或者抽到了什么多少什么什么什么现金大礼， 嗯， 但是通常情况下，你在领取的时候，还要就是先让你交点什么什么金， 嗯， 啊，先让你交点钱， 嗯， 然后说你才能够领取你中的这个奖项， 嗯， 啊，有这样一种做法。 为什么这个年代骗子越来越多了呢？ 哎呀， 为什么骗术越来越高深了呢？感觉骗子太多，傻子都不够用了呢。 哎呦，真的是没错啊。还有比如说这个虚构车祸啊，作弊，咱就是通俗的讲就是这碰瓷儿的，包括就是前段时间也会有一个这个应该也是名人啊，就是他出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作为这个公众人物啊，还是很好的承担了自己这个错误，就是一个车祸啊，去接受这个相应的处罚，但是事后啊有这个报道出来，就是说其实还是并不是完全都是他自己的错误，他就是遭遇了这个就是这 诈骗呢， 对对对对，就是碰瓷儿，这个车祸的这个诈骗， 所以真的是那句话，防不胜防啊， 防不胜防啊。 我们来给大家就是稍微这个梳理一下，就是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心理的这个原因，或者说一些生活的习惯，或者说价值观，会导致我们容易上当受骗呢？第一个我觉得哈，爱贪小便宜的人。 爱贪小便宜的人， 对，总觉得哎，这中奖能砸到我，这天上能掉馅饼，对吧？这个如果有这种侥幸心理，我觉得你就危险了， 哎， 对吧？这是一种， 然后可能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对， 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自己手里头，可能自己真的是犯点什么错误，或者你有什么短处， 哎，对，别人揪着你小辫子了， 对，别人揪住你小辫子了，或者说就是。真的就是有些人不怀好意，专门给你下这个套让你去钻，会有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提示大家，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啊特别的发达，大家呢用这社交媒体用的这挺开心，对吧？但是一定要谨慎，不要在你的社交媒体暴露过多的个人信息。我就看过，就是比如说年轻的父母总是把自己的孩子的照片PO在这个朋友圈啊或者之类的，然后就是这个孩子哈，他其实是属于比较危险的状态，因为又知道你们家的情况，又知道这孩子长什么样，又知道在哪儿上学，经常去哪儿，对吧？其实对于孩子的安全来说并不好。 对，没错，包括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隐私该保护的还是得保护。 哎，对，然后就是前段时间我看一我朋友里朋友圈，一个小富豪，很骄傲的秀了一把朋友圈，然后让我看完之后呢，我不知道是该羡慕啊，还是觉得应该去同情、去怜悯他一下。他说，我们家 某某一套房子在什么什么地儿、嗯、我们家某某一套房子在什么什么地儿，我们家某某一套房子三套、嗯、哎呀这都怎么办呢，说物业费都交不起了，然后2万多，然后但是呢把他们家这基本小区在哪儿搁哪儿都写出来了、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比较危险、啊、比较大意 啊，对，所以说 这是给这个骗子可乘之机呀、 啊、对啊，你看你有那么多， 首先骗子知道这人有钱 啊，你有那么多房子，嗯， 所以大家这个玩朋友圈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啊， 对，而且就是 稍微低调一点， 嗯，对，而且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很多活动啊方式啊包括促销啊、嗯、都会让大家比如说我们先扫一个码或者说我们先去注册， 嗯， 就有这种情况下，大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这种服务我是不是真的确实需要， 别不知不觉的、啊、把信息泄露 了，对对对，如果说我真的是不是特别需要的话，那么有其他的替代的方法，那么我就我觉得就是在现在咱能不输手机号就不输手机号、嗯、那些二维码有的时候咱能少扫还是少扫为好、 嗯嗯、 啊，所以说为什么就是就是网络安全啊，现在各个方面、嗯、大家就是为什么也会对它的认识也都在极度的提高， 是的， 对， 嗯，因为确实昨天孔文也说到了，咱们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咱们是 一个 信息 时代， 信息时代就是比较透明的这样的时代了啊、 嗯， 越来越扁平化了、嗯、所以每个人的隐私就变得更加重要、 嗯、 啊，大家一定要谨慎、 嗯、 啊， 对对对， 看到这个、嗯朱古力豆啊，朱古力豆， 朱古力豆， 他问我们说直播间还是那么热吗、 啊、 你答对了， 哎呦我的天哪， 你的天哪、 哦、对，总之啊、哦、大家生活当中还是就是咱小心为妙，千万别给那些骗子啊、嗯、以可乘之机， 是的 啊， 嗯，接下来我们说点开心的吧， 说点开心的， 嗯，今天是12月15号哈， 12月15号， 再过半个月，嗯，就怎么样了呢，咱们就要 跨年 了，咱们就要跟2017说拜拜了，哎呀2017 有门了 别装了 不是这个就老生常谈的话题， 嗯， 一提到这个的时候吧，就是你总有一年当中想做的一些事情、 嗯、 想完成的一些目标、嗯、没有 立过的 flag， 对， 赶紧埋起来吧， 摔得啪啪、啊、 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我觉得跨年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啊、 嗯、 这个词儿比较好，辞旧迎新，所以呢还是值得去庆祝或者说值得去期待的、 嗯、 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说是2018年最佳跨年旅行地啊， 跨年旅行地， 我先问问孔文吧， 嗯， 有没有哪一年的跨年让你印象深刻， 哎呀，作为我这么一个宅 不在乎形式的人， 宅的人啊、嗯、我就记得好像有一年这个在北京 嗯， 据说是这个在国贸37， 嗯 啊，它会有一个灯光的表演 啊、哦、 啊，会有灯光表演，就是到那个12点的时候倒计时，然后就30秒，然后大家就是大家都站在路上嘛、 嗯、 啊，但是就这样一个也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大家会去期待一下， 嗯， 但是那天就去了嘛、 嗯、 啊，去之后结果后来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嗯 啊，包括人流可能车流比较多，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个活动就停了，然后就没办了，然后就挺是有点小失落，但是呢还是在这个寒风当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嗯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稍微梳理一下这个跨年的一些关键词哈、 嗯、 比如说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最佳跨年旅行地， 对， 可能在这个跨年的这一天都有这样的一些活动，首先就是刚刚孔文说的灯光， 嗯 啊，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志吧啊，因为跨年在晚上嘛啊，可能城市的这个灯光和夜景是非常重要的。 哎， 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地方会放这个新年烟花， 嗯， 比如据我所知，在咱们中国香港， 嗯， 对吧？会有这新年烟花， 对，台北也有 啊，是的， 嗯， 另外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嗯，大家在一起聚会的这样的活动，对吧？ 嗯、 比如在广场上啊、 嗯， 大家多少人一起聚在一起啊，这样的一个活动， 没错。 总之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可能有美好的城市夜景，有烟花表演，这样的地方、 嗯、 都是很适合去跨年的。 对，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很有意思的跨年的经历。 好，来说一下，嗯，作为一个你。 这个 我还比较闲，你就是闲不住的人，闲不住的人说一下。 没有，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吧，啊，有一年跨年，然后呢，当时的这个男朋友啊， 哎呦，我接着讲来。 爆料了哈， 接着讲，接着讲，接着。 嗯，大家当时年少无知啊，就说、 啊、年少无知， 今年跨年呀、啊，我给你特殊准备了新年音乐会。 哎呦我的妈呀，浪漫！接着说， 然后到快跨年这一天呢，就噔噔把我带到了这个天台，嗯，然后呢就放了一张椅子，然后拿出电脑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啊。 冻得我齁冷的， 是吧？也冷是吧？ 巨冷。 哎，那个时候就没有，就觉得心里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浪漫，然后丝毫感觉不到寒意吗？ 哎呀，觉得冷透了。 哎呀，哎，我觉得啊，当时那哥们儿，我觉得还挺聪明的。 是吗？ 对啊、嗯、 钱也省了，浪漫也搞了。 对啊，然后你冷吧，对吧？来，我来温暖你。 又被套路了。 然后这个说到冷啊，说到冷的话，那么就是在北方啊，因为这个、冰雪，冬天嘛，就是冰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尤其是在更冷的地方，比如说在东北啊，在哈尔滨，我们跨年的时候不妨可以去选择在哈尔滨，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冰雕。 哎， 对，我们在这个冰雪的 去滑个雪，泡个温泉，这都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 这个跨年的一些活动， 没错，可以在冰雪的这种奇幻当中啊，我们度过一个没有没有完成目标的一年。 背后有一大堆这个 flag 的一年。我跟大家梳理一下啊，这个推荐的这个跨年旅行地，首先国内篇有这个中国台北啊，说有这个灯光的表演，然后在咱们的中国香港有这个烟花的表演，据说今年2017跨2018的这个烟花表演规模空前呀，在香港、 哦、是吗？ 在维多利亚港，然后就是刚刚孔文提到的，在这个哈尔滨哈， 对， 有非常美的夜景，而且有很厚的雪，还有一些南方的地方其实也很适合跨年，比如说这个比较佛系的跨年地， 比较佛系的跨年怎么着？ 泸沽湖 啊，对，那歇着， 比较安静的， 对，比较安静的，这个 比较接地气的， 对， 成都， 对，比较接地气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其实像什么一些古城，包括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就那叫什么古北水镇， 古北水镇、 对对对， 古北水镇我觉得挺适合跨年的。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也非常好玩、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就是这个各个客栈啊、酒店这个灯光都亮起来的时候，包括那个长城都亮起来的时候， 夜长城， 对，应该也是非常非常有氛围的，一种 也是提示大家，就是还有两周吧，可以准备准备了，今年的跨年怎么过？哪怕你是在自己家里，哎，下个厨，对吧？这个和自己心爱的人依偎在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方式。 对对对，没错啊。国外的呢？国外的有什么推荐？ 孔文，你有没有听说过国外跨年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零点那个真到零点敲钟的时候，这个国外是大家要 kiss 的。 这哪个国家的？ 美国吧。 啊， 就是和你身边的人 啊 要这个拥抱以及亲吻来庆祝 啊， 在跨年的那一刻，有这样的一个小传统，挺浪漫的，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浪漫，然后还有比如说，如果大家这个能够去到的话，比如说像新西兰啊，首先这个地理位置就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国家，再适合跨年不过了。 还有这个悉尼的烟火表演， 哎， 举世闻名， 没错啊。然后大家可以，还有这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啊，因为在跨年之夜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还会等到这个难得一见的极光，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没错啊。 那大家现在都在想呢，今年跨年怎么过？ 怎么过？ 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待会儿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哎，没错啊。 真是马明说好听哈、嗯。这首歌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叫《A Higher Place》，一个更高的地方。 刚才有一位啊，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这位网友，叫做兵工厂的什么飞，我看不清那个字儿。 兵工厂的达飞。 啊，达飞啊，他说跟朱立豆他们俩聊，说这个跟主持人在那套词呢是吗？ 欢迎套词， 欢迎套词，欢迎欢迎啊。然后菜地的瓜他说啊，因为就是刚才你讲述你那个当时的青春年少的故事的时候，因为我很激动嘛，啊，这 不知道你激动啥， 很激动嘛。然后他也提醒我说，说孔文小心被打啊，没关系，王爽不能够，他不能够， 打不过主要， 你打我也不能还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啊、嗯，就是 继续跟大家聊一个现在零售业的一个新的趋势吧啊， 新的趋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发现哈、嗯？说这个时尚品牌为了提升零售的体验，摆几本书成了一个时髦的选择。 嗯， 就是说这些服装品牌吧，还有一些配饰，包括眼镜啊、鞋呀、啊、这些服装店里，越来越多的开始摆书了啊。 哎对，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哈啊，你看这是在应该是在美国的一个服装店、 嗯、 这个服装店的特色呢，就是它有从地面一直通到屋顶的这样非常大的书架， 嗯 啊，在这个书架当中有一些衣架啊展示柜、 嗯、 然后来展示他们的服装。 对，感谢上层的书籍们为装修做出的贡献啊。这够不着看不着的，就是纯属于那个装饰。 是的、 啊、 是的，它是装饰的一部分。 哎你、再说了，这人上的那个人说不定也不是真书呢，人可能就是那个就皮儿。 是的、 啊、就是那个就是人家不是标本的样子。 嗯、 就是道具、 就是样子呗、 哎、对对对、没错。 为什么会大家会把书放在这个就是时尚的这些零售店里呢、 啊、 是说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文学和时尚啊是靠得很近的、 嗯、 而且书呢永远不会给人不好的感觉、 嗯、 总是会带给人一些美好的感觉。 没错， 对吧？比如说有学问、啊、 嗯， 有文化， 对， 有深度， 嗯， 有内涵， 那能够让人沉静下来。 对 啊，然后这个去服装店，然后就是这一翻开这书全都是教你怎么买衣服。其实 当然有一些服装店是放这些时尚的杂志哈， 对，没错， 但是也有一些服装店是它真的会放一些文学的作品。 嗯 啊，除了服装店以外，其实据我的观察哈、 啊、 在北京啊，这个有这个特别豪华的酒店的大堂 会 全是书架。 对，没错、 嗯、 然后还有其实很多的咖啡馆， 嗯 啊，他们会有这个书籍的摆放、 嗯、 啊，就大家跟我这儿就喝了咖啡之后，如果说坐下来的话、 嗯、 有时候放下手机去拿起我书架上的一本书， 嗯 啊，去看一看，去品读一下， 嗯 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其实我挺爱干这事儿的。 是吧？ 对，就是、嗯、你无意当中你可能不知道到哪个咖啡馆，然后如果它里边有书的话、 嗯、 你也不知道你会翻开什么样的书、 嗯、 翻开书的话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验。 嗯 啊，如果这一连串都继续的这个非常顺利的话， 嗯， 然后又收获了一个意外之喜，从书中获得的一个、 嗯、 啊一个体验也好，或者是一个知识点也好， 嗯 啊，这会令我一天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开心。 嗯，这就是那种偶有所得的小确幸，对吗？ 哎、对对对， 嗯 嗯，就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剂。 是的，也可以点亮你的这一天。 没错，嗯 啊，总之呢，我是很喜欢用书来装饰这个 嗯 各种店的各种空间。我觉得有书，哎，都是会让人赏心悦目的一件 事。哎，我要给你爆料一小隐私， 嗯， 跟听友和网友朋友们， 嗯 啊，因为你刚发一朋友圈嘛， 嗯， 对吧， 嗯， 就是 对 通读完了一部什么样的大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读书的心得。 偷偷告诉大家，最近在看科幻大作。 再看科幻大作《 三体》 啊， 嗯， 脑洞大开了吗？ 推荐大家看 啊， 会颠覆你的世界观和你的感官世界 啊。哇， 就是大家很多看《三体》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 嗯、 就是说，哎呀，怎么一开始看不下去呢？其实我也是、 嗯、硬看、 啊，我就是很多人给我推荐《三体》，然后我就买了，买了之后我就好多次尝试去读它，但是都觉得很难啊、 嗯， 就觉得没意思，什么破书啊。 嗯， 经历了将近一年吧，终于扛过了前60页，后面的就是刹不住了。 啊、 对，这个要先打断一下啊。 嗯， 就大家读书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这本书没什么太大意思，或者说这个我不喜欢啊， 嗯， 但是就马上就扔一边去了。 嗯， 就是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是可以借鉴刚才爽爽那种读书的体验。 嗯， 啊，就是一开始咱觉得要是没意思，或者是咱再坚持一下，试着往下读读，说不定就会有意外发现。 仅限于那些在市场上口碑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书 啊。 说明可能我们耐心不足，但也有可能就是你读不下去，说明真的是很烂的书。 对，书写的真是不行。 嗯 啊， 发现一本好书，我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嗯， 推荐大家去看吧，我觉得适合各个年龄层、所有职业，然后男生女生都适合。 脑洞大开， 脑洞大开 啊！ 不仅是脑洞大开，你脑洞都碎了。 那你碎了， 脑壳都碎了。 对于你来讲，对于一个对未来充满焦虑的这样一个人，生怕自己被淘汰的一个人， 嗯， 你脑洞大开了之后，那你现在是更怕了呢，还是有反而有一些安心了呢？ 有一些释然。为什么呢？因为， 啊，就反正那些事儿我也会不了，我也达不成，就这么着吧。 因为你会就是看完这个书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自己很渺小吧。 嗯， 就是因为他给你一个很宏大的宇宙观，透露给大家这样一个小八卦哈。 嗯， 据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三体的超级大粉丝， 哦， 他看完了前两部之后呢，专门以白宫的名义啊致电咱们这中国的科幻作者刘慈欣、 嗯， 问你这第三部什么时候出啊，能不能给白宫先发几本来啊。 嗯， 然后刘慈欣呢特别仗义， 怎么着， 骗子走。直接没理他。 哎呀， 后来据说是通过外交部啊找到刘慈欣，刘慈欣在说啊，哦，真的奥巴马在看我的书。 嗯， 然后呢就加紧写加紧翻译啊，然后呢就说奥巴马这个去就是有一年度假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星期把第三部看完了。 哦， 然后有一次在采访中奥巴马还透露说，哎呀，我就是特别喜欢这本书，让我觉得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当美国总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嗯，对，就是 这咱们中国文学作品的骄傲。 对，然后花椒直播平台小川他说，一年又要结束了，确实有好多目标没有实现，有遗憾才会有期待，要有正能量啊，为你的正能量点赞。 嗯， 然后金刚马明他说，哥姐我去干活去了，明天早上见，拜拜。哎呦，这小伙子真棒， 么么哒 啊。对，你看就是早上起人这算也起一大早。 嗯， 对吧，然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获得了满满的内容。 嗯， 然后又去投入到自己一天的工作生活当中。 嗯， 真棒 真棒。 对， 好，那今天微微一笑的第一个大板块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会迎来今天的北京青年榜样，我们会有更多的力量感送给大家。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又进入到今天的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现在这里正在为您呈现的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那昨天呢，我们是推出了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的第一集，应该说无论是我们的听友还是网友都在昨天的节目中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啊！我也昨天第一次在早间的节目中这个泪花泛滥哈，应该说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也带来了很多的故事。那今天呢，同样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故事。提示大家，你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同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刚刚过去的十九大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他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那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和团市委一起策划了这个针对于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2到3名北京青年榜样做客我们微微一笑的直播间，畅聊他们对于青年担当的理解，倾听他们的榜样故事。昨天我们请到的两位青年榜样呢，都是做基层教育的，他们每天接触的这个人群呢都是小朋友。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两位青年榜样又不一样了，他们是我们这个新时代下新的农民。可能大家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小伙伴会觉得农村农民离我们有点远了，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买菜还是买这些农副产品，在大型的超市里都可以很容易的见到。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两位特别不一样的，有别于我们传统印象中的农民。我来介绍一下，王云飞来自平谷山村，他2016年创立了谷歌家生态农业公司，用互联网加的概念为各地的家庭提供优质环保的农产品和服务。欢迎云飞，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生态涵养区平谷的王云飞。 王云飞看起来这个皮肤的肤色哈，就是经常晒太阳哈。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第二位嘉宾陈凯诺，他是门头沟燕翅镇山神庙村的第一书记，他带领村民们大开眼界，脱穷致富，在农村过得比城市还现代的生活，是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理念。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凯诺。 这个坐在我面前，感觉你们俩不像农民啊。 新时代的农民。 新时代的农民哈，我觉得凯诺应该不是农民哈，他是这个第一书记，应该说他带领着很多的农民在创造新的生活。那按照惯例呢，每一次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会首先让到场的两位青年榜样来讲述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的吸引人。那我们首先有请王云飞。首先我们来给大家播送一个视频，是关于王云飞和他的谷歌家。 大家好，我叫王云飞，来自首都生态涵养区平谷，是谷歌家生态农业的创始人。2016年，我的家庭迎来了一个可爱的新成员，为了家人能吃到更优质的农产品，我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农村，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摒弃陈旧思想， 扎根农村，投身农业。我们热爱自然，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目前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能够带领我的团队和父老乡亲们共同致富。更让我高兴的是，我还影响了一批像我一样的青年朋友。我们热爱农村这片土地，热爱农民这个职业，我们一起奋斗，为建设美丽乡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欢迎王云飞，我们在等待你的故事，你可以开始了。 好的， 大家好，我叫王云飞，来自首都生态涵养区平谷，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的故事，新时代新农民。2016年我回到了家乡，创立了谷歌家生态农业公司。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途径，为全国各地的家庭提供优质环保的农产品和服务。回想一年多的创业路程，虽然困难很多，但在农业这片领域，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并带领我的团队创造了财富。我很自豪。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成绩，是因为我将农民当成了一种职业。最早与农业结缘是因为妻子怀孕，我希望她和未出生的宝宝吃到更优质的农产品，所以当时的蔬菜、水果和茶叶蛋都是从老家的生态果蔬基地和农民那里购买。由于我经常晒出采摘的照片，朋友们知道了也都让我帮着代买，我乐此不疲。就这样，我萌生了回家做生态农业的想法。起初，父母知道我要回家做农产品，他们是极力的反对。其实，我真的理解父母的感受。他们辛辛苦苦供我上学，盼着我走出农村，离开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脱离掉农民这个身份。而我好不容易大学毕业，留在了市里工作，现在却想回来种地，他们确实接受不了。在他们认为，子女只有走出农村到大城市去才是最好的出路。而我认为，我们学知识学技能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回到家乡建设美丽乡村一样大有所为。过去农民代表着一种职业，而现在过去农民代表着一种身份，而现在农民代表着一种职业。我不但要回到家乡做农民，还要做一名职业农民，传播我们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经过多次的交流，父母还是不怎么支持我，但我依然为了这份梦想而努力。于是我买书买杂志，不断学习，跟先进的种养殖户请教，去网上查阅各种资料，几乎天天都往地里跑，努力使自己成为农业经营的行家里手。在电商方面，我花费数万元多次南下杭州，到电子商务的发源地去学习取经。半年后，我通过不断的订单说服了父母和妻子，说服了在市里工作的妹妹，目前他们都已成为我们团队中的一员。除此之外，我还让村里人看到了在广阔的农村依然还有很好的发展。而现在村里很多的大爷大妈正在按照我们的标准和要求种植着农产品，成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甚至有的人还推荐他们的子女来我们这里工作。这就是职业农民。我们摒弃陈旧思想，艰苦奋斗，用事实证明农业也是有奔头的产业，农民也是一份光荣的职业。谷歌家在创立之初，我们就将生态循环农业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农作物的秸秆和杂草我们当成宝，没有焚烧，而是制作有机肥。我们坚决不使用除草剂、农药和化肥，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以破坏土壤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必须加以抵制。我们必须具有敬畏土地、善待自然的理念。起初，刚刚加入团队的工人们不是很理解，而最终，我们用高质量和有味道的产品赢得了市场的认可，转变了工人们的看法。这就是职业农民。我们尊崇自然，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平时，在一些美食杂志里，我看到一种叫做羽衣甘蓝的蔬菜。经过调查，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高档西餐厅和水吧的厨师都会选择它作为食材。我挖掘到这个市场需求，希望加以种植，却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和反对，觉得我们不但缺乏种植经验，产品销路还是个问题。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我们进行了小规模的试种，没想到获得了多家餐饮客户的长期合作，甚至一度供不应求，还专门有一些外国朋友前来实地考察和采摘。这就是职业农民。我们打破传统思维，以市场为导向，勇于创新。在我们当地农村，农民基本通过路边摆摊儿、赶大集、找农产品小贩儿来售卖产品。我就在想，处于新时代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工具。2017年，我们通过电子商务成功销售苹果樱桃10000多斤，北寨红杏20000多斤，苹果大桃50000多斤，其他蔬菜水果等农产品10000多斤。我们的客户遍布全国各地。这就是职业农民。我们接受新知识，利用新技术，紧跟互联网加这个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今天就在我的身边，陆陆续续的青年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农村。他们希望像我一样成为一名职业农民，甚至我的朋友和无数的父老乡亲也都加入到了职业农民的队伍。我们互帮互助，一起创造，开拓着新时代新农民的梦想。谢谢。 谢谢云飞，谢谢云飞给我们带来他的在农村里的故事哈。听完这段宣讲之后，我记住了一个词，职业农民。 对， 因为云飞在演讲中不断地说，这就是职业农民。 是的， 确实和我们之前见到的这种摆摊儿、赶集，然后自己种菜、自己卖的这种农民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待会儿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你的故事。 好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非常年轻的啊，这个村第一书记，我们的陈凯诺，来分享关于他的故事。陈凯诺的故事呢，特别特别的丰富，有很多很多的，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情节是我都没有想象到的。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个小视频。 说起北京的村，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中关村，那里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青年创新创业者心中的圣地，也是我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繁华的北京城还散落着234个低收入村。北京市已经选派了623名第一书记驻村开展帮扶工作。这些第一书记以抓党建、强基础、促发展为主题，努力成为熟悉情况的村里人、推动发展的领路人、群众认可的贴心人、村两委班子的带头人。 我就认为第一书记进入贫困村，这是对我们是脱贫攻坚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中央脱贫攻坚的一个部署。这些第一书记到我们村来面能够带来新的理念。 我是第一书记小程带领了一帮设计的大学生到我们村设计房子，大家都很开心。 作为其中的一员， 我带着下得去、融得进、干得好的重托，开始了驻村帮扶之路。 欢迎我们村第一书记小陈儿来给我们讲一讲你的故事。 大家好，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小青年，小青年就是我，我叫陈凯诺，来自门头沟雁翅镇山神庙村，担任第一书记。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通过电波，通过网络，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驻村故事。这个故事呢，先要从乡愁这个词说起。在我的想象里，北京的乡愁应该是带着诗意的，它应该是余光中诗歌里那一枚小小的邮票，或者是张大千国画里那若隐若现的庭院。习总书记曾经提出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又给乡愁这个词注入了振兴乡村的情怀。所以去年市里在选拔第一书记的时候，我马上就报了名，想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2016年的11月，我第一次进村，开着车从繁华的城区出发，车窗外的风景渐渐地从高楼大厦变成了崇山峻岭，转过了山路十八弯，终于来到了这个位于门头沟深山区山顶上的小村庄。眼前的景象有点出乎我的想象，村里全是老人，家家户户土墙土瓦，劈柴烧炕，厕所还是旱厕，村里连一盏路灯都没有，到了夜里黑漆漆的一片。我住的地方要搬开水泥井盖，拿树枝勾出水管才能用水，到了夜里屋子漏风，我只好用秋裤包着头睡觉。这画面太美了，大家就不要想象了。说好的诗一般的乡愁呢？当时我的心里只有忧愁。相比于环境，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融入。我是第一次接触农村的工作，根本就不知道地里长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乡规民约，更不知道村里那些家长里短，一切都那么陌生。连村里的狗见了我呀，都追着我，撵得我满山的跑。不过没关系，万事开头难，所以呢，我就翻山越岭，挨家挨户的拉家常，摸情况。渐渐的，乡亲们也接受我了，还经常拉着我到他们家吃饭。那黄澄澄的柴鸡蛋，热腾腾的小米粥，就在院子里自己腌的咸菜，冬天里吃的我连心里都暖和了。村书记老王像个师傅一样，手把手的教我，跟我传授了不少农村工作的经验和技巧，让我更快的认识到这个乡村。在熟悉了情况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村民在看待发展这件事的时候呢，都有些安于现状，而且他们觉得像你这样一个年轻人能在村里折腾些什么呢？都说扶村先扶志，我想用年轻人特有的一种方法给乡亲们鼓鼓劲，带他们嗨起来。于是我联系了首钢男篮。2017年的1月，我带着乡亲们出现在了五棵松体育馆的场地正中央，和马布里、孙悦这些球星一起，在全场20000多名观众的注视下领唱国歌。有好多乡亲都没经历过这么大的场面，也没上过电视，那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于是我又趁热打铁，在团市委的帮助下，邀请了德国勃兰登堡州最大的社团体育青年联合会来我们村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活动。这些人呢，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我们村特别适合开展越野、徒步、攀岩这些户外运动。乡亲们说，哟，别看咱们这山坨坨有坡有坑的，不好种东西，但是请人来运动还能赚钱呢。 这么一进一出，不但把山外的世界带进了村民的心里，而且也把村民的视线带出了乡村。这视野开阔了，发展的劲头自然也就足了。当然，我们说要振兴乡村，光办活动还不行，还要拔穷根。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抓痛点。山神庙村的痛点是什么呢？是缺人，尤其缺有专业技能的年轻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拜访了曾经获得北京市青年建筑设计大赛的获奖选手王涛老师，请他给我们村做闲置农才的改造工作。王涛老师不但答应了我的邀请，而且召集了一批同样有情怀有梦想的青年设计师，跟着我就上了山。我们把振兴乡村和建筑设计结合在一起，用文化产业的思路来发展山神庙村独有的旅游品牌。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从调研考察、设计绘图到场地清理、建设施工，都和村民一起动手。目前呢，这个项目进展顺利，我们还用上了几款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新材料和新技术，这让我们的农宅啊，不但保持了古朴的风貌，而且还拥有了科技的内核。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到农村去，过比城市更现代的生活。我们的作品也得到了北京建筑大学的大力支持，还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作为首都的青年，我们在撸起袖子建设城市的同时，也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农村，亲身体验一下农村的问题。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的振兴，需要越来越多的青年注入我们的青春活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乡愁能褪去迷茫和忧伤的色彩，增添活力和青春。谢谢大家。 谢谢凯诺跟我们的分享哈，能感觉到他去到这个山神庙村一年的时间，不断的有新的这个动作哈，从内到外的在改变着这座小村庄，内呢我想是改变着这座村子里的生活的这些农民他们的一些观念，外呢不仅是改造了这些民宿哈，而且把这些村民们还带到了更大的世界，跟我们的首钢啊，然后到首钢的这个篮球现场，还跟国际友人有一些交流啊，能感觉到凯诺的这个创意啊一一得到了践行。其实刚刚在听凯诺和云飞讲他们现在的近一两年的经历吧，我能够想象到你们在农村的生活了啊，我能够感受到了，而且也给大家播了一些这个你们在农村里的图片啊，一些视频的资料。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在去到农村之前，你们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我先问问云飞吧。云飞说了，说他回到农村之前呢，家里人很反对。 对 啊，你打算做一个农民之前，你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其实小的时候我家里面本身就是农村， 嗯， 然后从小就生活在农村， 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 对、嗯、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嗯， 一放暑假， 嗯， 然后我们就因为我家里面是种桃树的， 嗯， 就放暑假就在街边上卖桃、 嗯、 卖桃子。当时那个时候父母就教育我们，就不要再当农民了，因为又苦又累。然后 好好读书， 对，一定要走出去，然后上大学， 嗯、 然后去北京市里边啊，大城市去发展。 嗯， 但是现在，经过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在市里边参加了几年的工作，我发现，农村其实也蛮好的，而且最近几年，然后 农村的农村建商发展的也很快，很好。然后农村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用电商这方面的也发展的也比较更加的健全。然后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这种生态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假如说你不回到农村，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可能就在这个北京城里做一个普通的白领， 对 吧？实现了你父母的夙愿。 是的。 我们之后再来讲你回到农村，给自己整个家庭带来的改变哈。 好 啊，我也听到了，一开始家里都反对，后来家里人都跟着你干了，变成了你公司的成员， 对， 变成了你的员工了，对吧？ 对。 我们再来说说凯诺哈，其实刚刚凯诺在这儿演讲的时候，我发现到一个细节，凯诺这身材特别好，从他这个毛衣和衬衫就能感觉到他这个起伏的肌肉啊，对吧？能想象到原来你在去这个山神庙村当村第一书记之前肯定是一健身爱好者，对吗？ 是比较爱好运动。 那个时候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之前呢我是在中关村工作的，所以呢虽然都是叫村，但是呢这个村和村还不太一样。 太不一样了。 之前我做的工作呢是创新创业这块的，经常听一听路演啊，然后去调研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啊。后来去了团市委之后呢做服务青年的活动，所以呢也是跟一些这个国有的这个企业的青年啊就是沟通的比较多，打交道比较多。对农村呢是我小时候虽然也生活在农村，但是没有什么印象。 好，能感觉到这个凯诺和云飞哈在去农村之前的生活可能和现在我们城市里的小伙伴们很像哈，就是很安稳，然后呢也是这个比较规律哈，而且也符合应该说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一个期待。但是他俩啊都做了让大家都有一点意外的事情，就是回到了农村。刚刚我们听了一点点他们的这个故事哈，接下来我们会在下半个小时中来分享云飞和凯诺他们的一个心路历程，尤其是他们回到农村之后发现农村的一些痛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叫窗口，对吧？一些可能性，一些机会，我们来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在短暂的音乐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个画面。那这次特别节目呢，我们每期会邀请两到三名北京青年榜样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榜样故事。我们也会一起探讨如何深入实践十九大精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今天和我在直播间的呢，是两位新时代扎根农村的年轻人，他们是来自平谷山村创立了谷歌家生态农业公司的王云飞，以及来自门头沟燕翅镇山神庙村第一书记陈凯诺。刚刚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他们的故事哈，但是现在我们要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你们回到农村的这个心路历程了。刚刚这个云飞也说，他其实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后来又决定回去了，是决定回去创业，是因为发现了农村有风口，对吗？其实我也听说过，就是现在的这个村淘很火，对吧？就是农村的这个淘宝。当时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个风口的？觉得它有多大的潜力，让你下了这个决心回到农村去创业呢？ 其实我的初衷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老婆怀孕了，然后马上要生宝宝了，因为我希望她在这个饮食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更加健康的这种农产品，然后那时候就经常回去，然后采摘一些优质的农产品，然后带到家里边来吃，挺好的。然后我经常晒朋友圈嘛，然后大家看到了我们，因为我平时也爱拍照，然后经常把这些就是食物的这些照片拍出来，就是很漂亮。然后大家看到了，哎呀，你是从哪里摘的呀？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呀？他们没有时间，那你帮我代买点吧。 就发现 这小伙伴们都有很大的兴趣， 对， 大家都有需求， 对。其实我们作为年轻人，都是很多人，大家在市里面上班，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而我回到了农村，可以帮他们来代买，就这样，就是让我就是有一个想法，就回到农村做这种生态的农产品，而且我们平谷就是作为首都的生态涵养区，然后全区的这种农业的产值连续多年在全市都是排名第一的，包括2020年的世界休闲大会，也是落在了我们平谷，对，然后平谷区内很多的优质的农产品，包括平谷大桃就是平谷的一张非常好的名片， 平谷的桃特别的甜， 对， 一开始从想管理自己家的餐桌哈，变成了想管理更多人家的这个餐桌， 对， 你回到平谷之后做了什么事儿呢？先是包了几块地，还是回到了家？ 就是先在自己家的这个地上去有一些作为。 最开始还是先去做一些调研，然后哪些的评估的农产品，然后更加适合在电商了。我们其实就是淘宝，就是村淘，就是那个我在淘宝平台做的这样一个店铺，然后因为桃子肯定是有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的水果，然后还有一些蔬菜，包括这种生态的产品，就是干果类型的这种初级的农产品吧，对，这样子， 然后就很受欢迎， 对， 一开始有没有怕没有销路？ 也怕，都会是有的，比如说前期的话，之前我们在推蔬菜的时候，然后直接在网上推，那我们就觉得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通过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摸索，我们发现就是这种水果应季的水果，在大家在网上的这种购买的欲望是比较高的，那我后来就梳理了一下我们这种发展的就是规划，然后以这种应季的水果来带动蔬菜，带动这种土鸡蛋这种其他的一些农产品，对， 听起来这个创业的过程还是挺顺利的， 还好， 毕竟我觉得你是从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村也了解城市， 是 啊。接下来问问凯诺哈，凯诺刚才的演讲其实是从乡愁来切入的他也说了，他去农村之前他在中关村，然后呢带着乡愁回到了这个山神庙村，发现两个村非常的不一样。当时这个市里选派村第一书记的时候，你对这个项目了解吗？为什么会第一时间就报名呢？ 其实呢，全国现在应该有19.5万第一书记北京市呢也派了632名第一书记了，就是 加上我。都是年轻人吗？ 不一定但是呢，我觉得，农村现在需要年轻人，因为本身就是空心村里面，它就是缺乏的这种。年轻人的这种动力， 你说的这个空心村， 对，空心村是， 就是说，可能比较缺乏年轻人， 对， 然后都是中老年为主， 就是、对，年轻人都下山打工，要不然就是因为子女，这个要上学啊什么的，都带着都下山了， 对， 很多村庄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北京挺多， 然后这个从中关村到了山神庙村 是需要一定的磨合和时间的， 需要适应哈， 对，必须适应， 让你觉得最难适应的是哪些方面？ 其实还是像我刚才在我的宣讲里面也有提到过， 就生活条件上 生活条件这只是一部分，关键是这个前面我已经把这个生活条件的适应已经压缩到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了，关键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观念，观念上面，要带着这个村里面呢，适应一些新的观念、新的理念，同时呢，还要，就是找到一个合适村子里面去发展的一个产业，找了一个产业方向。其实我觉得我跟谷歌的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我们说叫手法。就是谷歌它是带着村里已有的一些资源，就是走出山村是吧，你通过村淘把村里的物资给 农产品 给带出去，那我们呢是想通过引进外部的一些治理的资源，然后引进外部的一些力量，帮扶的力量，然后呢挖掘这个村子的特色，改造这个村子的特色，然后再把这个特色包装好以后呈现在广大北京市民和甚至世界人的面前，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一个是走出去，一个是 引进来，对 。 但是都是为了这个村子。 我觉得这个凯诺把引进来这件事情真的是做得淋漓尽致了哈。首先他做了很多的活动一开始发现到这个村子里的这个痛点，可能是大家比较安于现状不愿意改变。你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去让大家觉得改变是一件好事儿？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也不是说他们不愿意改变，你想这个村里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家，就如果他们想创造更大的这种经济的价值的话，其实用一句话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山上我们山跟我们村跟可能跟谷歌的这个村不太一样，我们山上基本上都是那个石头上 然后呢我们的附土层也特别薄，如果你真的就发展这种农业啊，或者包括门头沟现在是不再发展养殖业了，所以说这个这各个的产业方向呢就不太适合了， 因地制宜 啊，对，因地制宜嘛， 就是受条件所限， 对，受条件所限。然后呢所以我们想走一个什么样，就是生态旅游观光这块的，同时用它来拉动我们的一部分特色的农业，我们有农业，但是这个产量不足以规模化。 我们给大家放一些这个山神庙村的一些村貌哈，能感觉到就是确实这个山上比较大的面积是比较秃的啊，那个可能这个确实种东西啊，就是对于农业来说是有一些困难的。那这个凯诺到了这个村里当了这个第一书记之后啊，做了很多特别洋气的事儿哈，把村民们带到这个首钢的现场去代唱国歌了啊，这是一个什么想法呀？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呢都说福春先福至，以前我只是觉得说这句话是很有押韵的，对吧，就是觉得是很有押韵的话，但是你真的去了这个村子里面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很有必要，结合刚才你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要是不给他们展示一种新的理念和生活的话，其实他们是不愿意做出改变的，而且他们现在也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你在全场这么多观众面前唱国歌本来就是一件很提气的事情，而且我们不但去那边，而且我们还在这个五棵松的这个蓝馆的这个球员休息室里面，我们还邀请了北京市的这个三建联盟的副理事长，同时也是这个我们北京市规划建设院的副总工程师张志杰老师，给大家上了一堂就是乡村规划的一个课，就等于说我们做的是一个整套的主题党日活动，我们以这个唱国歌为载体，但是我们不是说单纯的去唱，后面还备着料，就是在活动的同时呢把我们的理念给埋在里面，给植入到里面去， 有形式又有干货， 对，他们当时我觉得那堂课对他们更重要，他们觉得哦原来乡村可以变得这么美啊，因为张志杰老师做了好几个项目，他手上的那些项目都是就是通过一种改造啊，把这个乡村呢变得非常的有现代感，就是也既保持外面古朴的风貌，又可以承受一些这个商业的一些功能。 当时你就是组织的这些山神庙村的村民大概都是什么年龄阶段，然后他们对你的响应度怎么样，有没有人觉得哎呀就觉得一开始可能对你没信心，然后后来呢就是欠缺响应，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一开始可能就像谷歌刚才这样就他们也 大家都微微一笑， 对，大家都微微一笑，就是说没有表态反对的，但是呢也没有说特别的感兴趣，其实他们也是在 大家没有概念 磨合，对，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唱国歌在五棵松这个他们不知道，想象不出来，我当时跟着他们一起唱，其实我也想象不出来，但是当我站在那个场地的正中央的时候，那种自豪感是那种激情，我现在觉得说这个是可能我在未来好几年我都对这件事情难以忘怀，因为我真的是很提士气，我好像也我自己也没经历过那么大的场面， 自己也是第一次， 对，也是第一次， 因为可能在那样的场合下，就是团队的士气会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烘托和一个渲染， 对， 然后就会印象深刻，这是你在山神庙村做的第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吗？ 对， 然后这次活动的成功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很多信心，或者说也让你在村民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肯定是有作用的，而且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心里也是有一个规划方案的，然后呢我觉得尤其是在村里做事不能太急， 是 要循序渐进的来，一个一个的活动办，然后呢这个每个活动呢都要跟他们的名声，就是跟他们的名声相结合，后来我又办了一些活动也是跟他们的名声相关相结合的，比如说我还请了这个邮储银行北分的志愿者到村里，不但是慰问，而且要给他们上了一堂就是防诈骗的课，就是说他这个是我觉得我办活动就不单纯就是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我都要夹杂一些干货在里面， 是要有干货的， 因为老年人很容易就是像我们村里面老人他们经常收到这种诈骗 诈骗的这个短信或者什么，你想就一辈子积蓄的那些钱啊什么的，就可能就被通过电信诈骗，他就被人骗走了， 一下就没了 、嗯、对，所以我当时办了这个也是要给村民上一堂这样的课，包括其他的后面还有那个德国的那个活动也是这样子的、 嗯、 啊，是为了发展山里的生态旅游、 嗯、 所以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请了相应的团队、 嗯、 国际友人到我们的村子里面来、啊、 嗯，都是要改变村民们的名声、嗯啊、 对 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目标、 嗯、 而且我觉得也确实做到了，这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再来问问云飞哈、 嗯、 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村淘，提到了农村的创业，嗯，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年回到平谷的。 我是2016年。 2016年啊、哦嗯、那也才是一年的时间。 对对对，一年多吧、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嗯、就是现在农村的这个互联网的市场，就比如说我们感觉的这个风口，你觉得还存在吗？它是不是一个蓝海？竞争是不是也在变得越来越激烈？ 我觉得依然存在、 嗯、 而且是刚刚，其实也就是这么几年的时间。 你觉得蓝海还存在？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农村的很多的优质的农产品， 嗯， 它是非常多的、 嗯、 但是包括自己回到了平谷，这么多的好的农产品的资源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 嗯， 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口能够推销出去， 嗯， 很多农民包括种植户都是还是在用比较传统的一些方式， 嗯， 在销售着产品， 嗯， 对，路边摆摊啊， 嗯， 找那个比如说一些大找那个小贩子、 嗯嗯、 然后出售这种产品、 嗯、 然后还累，然后种植的产品呢可能的品质还不是那么的高， 嗯， 然后它的价格那还不能够很好的凸显出来， 嗯， 就是没有这种附加价值，品牌的这种附加价值， 嗯， 那我回到这个家乡，我希望就是打造一个就是平谷本地的这种农产品品牌， 嗯 嗯，出来。 确实，这个应该说受过高等教育之后再回到农村，他的理念和他的视野都不一样了。 嗯， 我们也看到，就是云飞他的这个谷歌家哈，用了很多互联网的概念。那我前两天也刚刚看了这个咱们创业教父李开复的一篇文章哈， 嗯， 他说现在能够获得最多用户和产生最大销量的这个模式叫 OMO 啊、 嗯、 OMO 是什么呢？就是 online， 然后 mobile、 嗯、 offline， 就是说首先是线上，然后通过手机，然后再变到线下， 对， 这样的一条链条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接触到触达到目标用户的。 对，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水果呀，你的苹果大桃、 嗯、 现在的销售方式是什么样的，收效怎么样？ 对，我们就是这个 OMO， 就是线上跟线下、 嗯、 这种相结合的、 嗯、 比如在这个一个产品就是已经长成了成熟的时候、 嗯、 我们通过线上通过这种、 嗯、 这个拍照， 嗯， 然后通过手机这种移动互联网，这个是肯定是以后的很大的一个趋势， 嗯， 这是不能改变的， 嗯， 然后通过移动互联网朋友圈这种传播出去， 嗯，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通过淘宝平台来购买、 嗯、 诶，他尝到了觉得很好， 嗯， 那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在周末的时候，在放假的时候，他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哎，你们这儿可不可以采摘呀、啊 哦？ 对对对，就是发展这种周边的游， 嗯， 对，郊区游。 你现在开始有一些配套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那儿也可以采摘， 是， 可以采摘桃， 可以啊，可以啊，嗯、 还能采摘 桃子、北寨的红杏， 哦、 然后各种的生态的蔬菜， 嗯， 对，嗯，这些。 把这个农业和旅游啊，这个休闲也结合在一起了。 对对， 那、 嗯、 你今天应该带一个水果盆来，上面摆满了这个。 对呀，说的我真是特别想尝一尝苹果的桃。就不用 在这干说， 一边说一边吃了。 对， 再问问凯诺哈，我觉得凯诺就更新锐一些，因为他可能考虑的这个面向就要更多啊，不仅仅是说，我要把这个产品销出去，他可能考虑的还有，比如说村民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嗯。 啊，后来还进行了一些村社的改造啊，之前我。微微一笑也来过这样的嘉宾，就是在这个长城脚下啊、 嗯、 买下一个这个小村社，然后进行一些改造，把它做成一个民宿。那凯诺呢也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他刚才也说了，说这个山神庙村的可能物产没有那么丰富，我们必须要引进来，走出去我们可能力量不够，对吧、 嗯、 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凯诺他就是在改造这个 山神庙村的时候，有一个山神庙村民宿的一个设计图。这个设计图还是一个 3D 的图，昨天我看到的时候也有点震惊了哈。在这个 没有兴趣 很美的梯田上有一个 是 很古朴的小院儿， 对， 这是现在最洋气的一种休闲方式， 对 吧？ 是， 就找个院子，对吧？ 对， 这个院子现在开始建设了， 开始建设了，对，嗯， 这个一开始是怎么想的？就是做成一个民宿的感觉。 一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聊的那样子，就是在山上我们想了很多产业， 嗯， 最后呢我们觉得发展旅游业是比较合适的， 嗯， 但是你发展旅游业得有一个承载的一个东西在那， 你得有景点， 对 你得有酒店， 对来了能吃能住能玩能买东西带回去。现在我们村目前连想外部都没有， 哦， 所以呢就是但是我们村的这个自然风光还是不错的， 嗯， 尤其您刚才看到那个梯田是吧， 嗯， 很美， 嗯， 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了这个北京建筑大学的王涛老师和他的团队给我们做这个民宿的改造，嗯，就是我们想通过这种的方式呢，就是村里的老人啊现在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嗯， 你说这种劳务性的收入还有一些养伤就业的补贴已经就不足以说， 嗯， 就是让他们的生活品质， 就他已经有这个天花板了 啊，对，不足以让他们的生活品质有很大的跃升， 嗯， 啊，只能保底。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他们的资产，就是通过资产性的收入来提高他们的这个收入水平，这是一种方式。而且如果来了游客之后，那我们的一些零散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其实门头沟也是一个生态涵养带，它也有很多很特色的物产，包括什么金白梨啊什么都很有名，然后这些东西呢包括我们村有核桃呀什么的，但是我们可能产量形成不了那么大的规模，那我们不用送出去，但是呢，作为就地采摘的模式的话，把人请进来，内部消化一下，然后再做一些礼盒大家带回去，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改这个院子实现很多产业的融合，而且这个院子跟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禅城脚下的这些项目不太一样，我们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工艺改造，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在改造设计的过程当中，我就要求设计师要用村里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在改造过程呢我们招商的话他要用村里的工要用村里的料，同时呢他设计里面呢也不是纯商业的，他中间那些院子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是可以作为村民集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场所，他不但 看到他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廊桥， 对 吧，像栈道一样， 对， 然后你可以走出来看到一个村子的全景， 是 吧， 这个是我们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点啊，先这是我们的起步区， 但我们都说安土重迁，就是可能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要改造他们的房子，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儿。 是， 有没有遇到阻力？ 有，一开始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其实村里的这个。他们的观念，我刚才说的观念冲突，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安土重迁是一个 比较传统， 对，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房子改造他也想象不到，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心里有一个蓝图，但是我们也不好想象说它究竟能发展什么样子，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我们先说服了自己，说服了自己，然后就再去做村民的思想工作。 我看到这个就是有一个 DJ 主持人王乐乐说，全部是 3D 做的吗？就是说我们刚才放的这个， 对， 应该说它的一个效果图哈， 对， 精心做了这个 3D 的效果图，是不是也是为了去说服这些村民们， 是 让他们有一个概念啊，能够脑补出来？ 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启动这个项目，启动项目的时间应该比我们要建设的项目时间还长，这期间 都在做思想工作 而且我们换了好几个地方，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说你用我们的房子了，然后呢 占我们的地了， 对，然后你能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砍我们的树了，可能 没有不砍树，不砍树生态涵养不能砍树，所以就其实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在花在这里，就是跟村民做沟通，把我们的理念灌输给他们，包括这个村里他们对这个建筑的审美啊方面的，我们也是通过王老师用很巧妙的各种方式啊，带着大家去接受这种审美，其实我们设计的建筑 还是比较有现代风的。 是的， 嗯， 特别期待它这个建设成之后的样子哈。 还有一个无边的泳池， 无边泳池， 是的，是的， 也太洋气了吧！不仅是现代，洋气啊， 嗯， 啊！我们刚刚也看到说，这个凯诺其实还是，就不仅把这个建筑师啊，不仅把这个什么建筑学院的，还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带到了村里，还把外国人带到了村里啊。 对 对, 对， 这个项目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呢是这样子的，我们村呢其实有这个中德友谊的渊源在里面的， 嗯， 就是1997年的时候，德国大使馆带着志愿者在村里面种了生态友谊林 啊， 对对，所以今年刚好是20周年。但是呢，因为使馆的这个人事变动啊，原先的大使回去了，然后这个中间就是交流中断了，大概。最后一次他们到村里面应该是12年左右的时候啊，当然我们觉得对发展这个村里的这个旅游事业来说呢，觉得有这样一个中德友谊的一个背景是非常好的啊，也助于我们的推广啊，然后但是呢，我们就想说把这段友谊给续上，所以呢，我们就通过团市委的这个国际部，然后呢，联系了我们经常进行交流、友好交流的这个那个勃兰登堡州的体育青年联合会来到我们村里，而且他们刚好带来的是我们需要的发展这个旅游方面的这个山地旅游方面的，传经送宝的知识和经验。 谢谢这个凯诺哈，今天看到云飞和凯诺，完全改变了我对于农民这个词的传统的一些观念哈。当然也没有偏见，只是说可能原来我觉得，这个农民是。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生活，比如说我就是种地呀，然后把我的菜卖出去。现在我发现，哎呀，你们太洋气了！你们不仅 OMO， 你们还这个国际合作，然后你们还有无边泳池，太洋气了。最后给两位每个人一句话的时间吧，来谈一谈你们回到农村的一个新的感想，也结合咱们19大的这个应该说他的一个精神吧，啊，说一说未来你们的规划，或者说对自己的一个期待，对农村的一个期待。云飞， 好的。其实我跟凯诺，我们俩，都是做在农村这边来工作，然后实际上都是为了建设美丽乡村这样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最以后的规划呢，就是更加的梳理出我们平谷优质的农副产品，然后能够提供给全国各地的更多的一个家庭能够吃到更优质的产品， 能够优化我们越来越多家庭的餐桌。 对，如果我觉得如果是目前也在犹豫是否要加入到农民这个队伍的时候，我希望就是不要再犹豫了，可以大胆的来加入我们职业农民， 号召大家都骄傲的成为农民。 对， 凯诺呢？ 我通过我这驻村的经历啊，我有一个感受，其实呢，我觉得刚才你提到说我今